ChinesePod.com 我希望每天考试，因为考试前，每个人都想跟我做朋友。所以，最重要的是头脑。杨杰以前不理我，现在他每天发短信给我。唉，不考试的时候，只有李燕陪我。他好像很喜欢我，但是我对他没感觉。